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722集，潜星踏。邹月向众人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之后，众人对过去的事情有了一定的了解。说完之后，赵普觉得应该稍微缓一缓，想一想下一步的对策。与此同时，别看赵普是个粗人，但他觉得有必要给邹月和邹良两父子单独相处一下的机会。于是，赵普就让邹月留下在黑风城过一晚。邹月并没有反对，他对赵普提出的联手解决最后剩下的那些杀鬼的计划很感兴趣。另外，邹月之前跟展昭交过手，知道在场很多人的功夫都比他好，如果有这些人相助，那也许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一切。展昭等人自然知情识趣，乖乖就告辞了。赵普和公孙带着打瞌睡的小四子和小梁子走了，林业火拽着依依去吃宵夜了。最后大帐里就剩下了邹月和邹良两父子，气氛倒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尴尬。邹良顺手拿着桌上的茶杯给邹月倒了杯茶，邹月似乎是想说什么，但邹良放下茶壶率先开口： 如果是我，我也会杀光最后一个杀鬼再出来。 你， 我如果是你，所做的每一个选择应该都会跟你一样，所以无需内疚。 悄悄在门口不经意地停留了一下的众人，很凑巧地听到了这一切，都会心一笑，不愧是左将军，爽快。不再担心的众人心满意足地离去。 之后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干爹一直很思念你。 邹月点了点头，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随后像是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你媳妇呢？ 展昭为了骗你出来瞎编的。 瞎编？ 邹良点头，带着邹月去了自己的军帐休息。军帐门口，赛乐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和哑巴坐在一起正交流着什么，身边好几只可爱的小狼崽。林焰火和依依也在邹良的军营外边，一人手里拖着一大盘子吃的，边吃边喂小狼崽，画面说不出的和谐。军营的伙夫准备了宵夜，邹良要了些酒菜，和邹月边吃边聊起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两人没聊邹良生母的死，也没聊邹月这些年经历的苦，更多的是邹良跟他讲这20多年生活中的一些趣事，他打过的几场仗，还有军营里的朋友，以及关于欧阳老将军的近况。门口，依依凑到林业火身边，笑眯眯的。吃东西的时候，依依把蒙面的纱巾拿掉了。不愧是林业火的妹子，这姑娘美得都不像凡人，再加上雪白的皮肤和红色的头发，以至于林业火开始操心哪个混小子敢打他妹的主意就死定了。 干爹好久没有那么开心啦。 林业火瞧了一眼帐篷里有说有笑的父子二人，也无奈摇头。 哼，那哑巴真是难得，为了哄自家爹开心都快变成话痨了，那拼命讲话的样子还挺逗的。 哥哥，那个人是干爹的儿子，所以也是我哥哥吗？ 不准，你只有我一个哥。 那个人我要叫什么？ 叫嫂子。 林焰火脱口而出，随后被自己逗乐了，想了一下邹良听到的反应一定很有趣，于是叫道依依。 哎，你记住啊，叫嫂子。 哦， 依依点头，傻乎乎的。林业火笑得心满意足，依依突然伸手戳了戳林业火的鼻子。 哥哥是大美人。 林业火微微一愣，随后挑起一边的嘴角笑着问依依： 爹娘好看吗？ 嗯，你像爹爹，我像娘。 哦，这样啊，那挺好的。 林业火满意地摸了摸依依的头，之后依依就拿着大盘子里剩下的食物去喂小狼崽了。林业火坐在后边看着他，又转过脸看帐篷里有说有笑的邹良和邹月。这时邹良也正好转过脸看帐篷外面，隔着一段距离，两人目光相遇，邹良微微地对他笑了笑。林业火挑起一边的嘴角， 哼，这哑巴还会这样笑啊。 而与此同时，不远处展昭和白玉堂的帐篷里，展昭也在看着白玉堂的脸。白玉堂有些无奈地看坐在对面正盯着自己看的展昭。 妈，你要看到什么时候啊？ 你是怎么预感到迷城会出现呢？ 不清楚。 这次感觉比小四子还逊吗？ 展昭拖着下巴看着白玉堂的脸，白玉堂想了想，挑了挑眉。 你猜外公和天尊知不知道？ 他俩还在魔鬼城。 要不要去把他们接来？无沙大师应该还不知道林烟火的情况，可能会担心。 白玉堂此时睡意全无，于是拿了刀点头。 走吧，现在打个来回时间足够。顺便我也问一下我师父，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展昭伸手轻轻一拍桌子，巨阙不知怎么地就弹了起来。展昭一接打了个晃，反手握在了身后，晃晃悠悠和白玉堂一起出帐篷了。白玉堂看得还挺有意思，走上几步跟展昭并排。 新技能啊。 展昭笑着将手里的巨阙转了几圈。 花样多了，你想看耍一天给你看。 别说，展昭边手一转，巨阙在他手上都快耍出花来了。白玉堂嘴角微微地动了动，果然动起来的展昭更加赏心悦目。两人到了马厩，就看到龙桥广正给自家斑斑刷毛。展昭伸手牵出正跟呆呆不知道交流什么的多多，无意中看到了不远处跟黑霄同一个马厩里还有另一匹马。白云帆跟着早多多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甩了甩鬃毛，马厩里那匹和黑霄养在一起的马也甩了甩鬃毛。白玉堂伸手拍白云帆的同时，和展昭一起好奇地观察那匹马。这匹马体格十分健壮，和黑霄几乎差不多大，关键是两人都好奇竟然有一匹马可以跟黑霄待在一个马厩里而不被咬的。事实上连白云帆和早多多都不肯跟黑霄一个窝待着，倒不是怕他，而是这马有点多动，大概因为是混血，再加上性格暴烈，所以有时候会踹别的马，万一打起来就麻烦了。可是这会儿黑霄很老实，正打瞌睡呢，一旁那匹马抬起头，不知道是不是在看展昭他们，因为大家显然是第一次见面。展昭和白玉堂不清楚那匹马是不是在看他们，因为那马的眼睛被鬃毛挡住了，这感觉十分有趣。展昭也手欠，伸手去撩开那马的鬃毛看他的眼睛，果然那马正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们，目光相当和善。 这是老贺家的踏踏，之前没关在这里，刚才黑霄又犯风踹门了，所以把他牵来了。 龙桥广边给斑斑梳尾巴边解释。白玉堂有些好奇， 他来了黑霄就不闹了？ 所谓一物降一物嘛，踏踏有让黑霄停下来的特殊技能。 什么技能？ 嘿嘿嘿，等下次黑霄再疯起来的时候给你们看，可好玩了。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展昭伸手摸了摸贺一航那匹马脖梗上的长毛，手感超好，而且这马脾气也超好，轻轻甩了甩鬃毛，看着展昭的眼神十分温和。这是一匹长毛的棕色马，纯棕色，体型硕大，毛很长，有些像赛龙雀，又有些像麒麟马，体型像大渊马， 鬃毛像照夜玉狮子，蹄子似乎又接近西域马。 这什么品种的马？ 白玉堂伸手轻轻拖住那匹马的下巴看面相，然后惊讶了， 这是千星榔。 呵，五爷识货呀。 千星榔，难怪叫榔榔。 展昭也算见识过不少马，而且马市就在魔宫里，但展昭却从来没听过千星榔这么一种马的名字。 千星榔不是纯血马，是杂种马。 杂种马有这么好的品相？ 千星榔不是一般的杂种马，这马是所有纯血马混种生出来的，祖上没一只是混的其他劣质马或者普通马的血，因为存活下来很困难，几乎是绝种了，很多年没见过了。 真的吗？那岂不是很强？ 其实也不算，这马很有意思。纯血马大多优势和劣势十分明显，各有特色，这马拥有纯血马的所有优点。 展昭听到这里张大了嘴，不过白玉堂显然还没有说完。 但是要打个对折。 对折？ 比如麒麟马的特点是聪明，那么千里榔也很聪明，但是只有麒麟马的一半聪明。赛龙雀爆发力强，它爆发力是赛龙雀的一半。照夜玉狮子速度快，花斑豹耐力好，所以它都同时拥有它们的一半。 展昭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这算优点？ 不过同样道理，这马缺点也只有他们的一半。 真的？ 不错，所以说是一种混合了所有马的优缺点，好缺又不至于太好，坏又不至于太坏的马。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